问三摩地娑诃，嗡哈哈哈，问三摩地娑诃，嗡哈哈哈，问三摩地娑诃，嗡哈哈哈，问三摩地娑诃，嗡哈哈哈，问三摩地娑诃。 问三摩地娑诃。

Thank you.

地索河，嗡哈哈哈，文三摩地索河，嗡哈哈哈，文三摩地索河。

三摩地娑诃嗡哈哈哈文三摩地娑诃嗡哈哈哈文三摩地娑诃嗡哈哈哈文三摩地娑诃嗡哈哈哈文三摩地娑诃地娑诃嗡哈哈哈文三摩地娑诃嗡哈哈哈文三摩地娑诃嗡哈哈哈文三摩地娑诃嗡哈哈哈文三摩地娑诃三摩地娑诃